第七届光明星节烹饪技术大赛从2月7号到9号在平壤面屋举行。本届大赛分为人民服务部门、对外服务部门、各省中央机关部门、平壤市和各道直辖市公共饮食业部门举行，共有从60多个单位选拔的300多名厨师和服务员参加。闭幕式2月9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公共饮食业部门劳动群众参加。闭幕式上发表评审结果后颁奖。